哇哇哇，乜咁大阵仗啊？你火烧后栏啊？ 咩啊？买啲炭准备去烧嘢食啊 ？BBQ， 我啱喎。喂，几时啊？ 你唔知咩？普罗之友烧烤大会，10月13日啊，星期六嚟嘅，夜晚6点就开始。你去唔去啊？ 星期六我得，喺边度噶？ 咪就系美孚九华径烧烤场咯。入场费大人就220元，小朋友就140元，玩成晚都几抵噶。 我去啊，我去啊，你帮我报名啦。 上网 PayPal 交钱又得，汇丰银行过数都得，上普罗直接报名更加得。 好方便啊，咁你帮我留三位啦，等我约埋几个好姐妹先。话时话你买咁多叉咁多炭，系人都知道你去烧嘢食啦。 各位网友大家好，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 G 字头网站，有关今年举办的台湾官选团，好快咁样一碌过之后咧，已经见到啦。呢啲条款全部都唔重要嘅，最重要睇一个字，系团费7000元。反观普罗政治学院同埋天南之友合办嘅台湾官选团2018，我哋嘅收费亦都系一个字，就系4645。呢个宣传就系呢个数目字已经讲完晒噶，多谢大家支持。请重速报名。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晚差人打劫名， 头先嗰个台湾官选团嗰个 promo 咧就漏咗一个最重要嘅，即系嗰个宣传嘅句语啊！ 边个带队？ 边个带队啊嘛？由屌咧香港知名嘅政治评论家，呢个台湾问题专家黄毓民先生亲自领队咁啊嗱， 点解？ 都系收4645咋？ 点解你唔加多句咧？ 加到佢咩啊？ 前立法局， 屌你老味！前立法会又了鸠我讲补选调查你。一講補選，我就要開行個 turbo 就捉幾個人嚟屌噶嘛。第一個就鄭經翰， 冇錯， 你學撚住我啊！真係，你要壓制我情緒。你嘅角色就係咁，你著套西裝，打個紅呔，你就要壓制我情緒，你就唔可以慫恿我，知唔知？ 唔會， 啲撚樣而家仆住喺度聽嘅，又唔使交台費，一定難春台嘅呢啲。話俾你聽， 有基督就幾毒。 梗係啦，又唔撚俾錢，有題咪仆撚住喺度睇我。节目跟住就喺度屌你啦咩，就喺度抹黑系嘛，咁系咪烂春袋啊？烂捻梗啊你，屌你老味真系。好，我哋唔捻讲呢啲。 住 嗰个团啊，仲有咁捻多人，屌你距离提名截止都仲有成十几日系嘛，所以咁做咩咁快讲？慢慢等我哋喺度啊，开捻动个机器系咁喺度做抹黑。其实佢哋最捻蠢嘅一样嘢就拉我落水。你拉我落水想辣撚氣外選，我如果我一宣布參選，我可以反口噶。如果同阿馮檢基你話佢反口再反口，屌你老母！我一宣布參選，你成個部署即刻散撚曬。咁其實佢哋咧就係屌你咁個口講，個心咧就好咧佩服。 你真係唔好講住啦，唔好講住啦， 唔 好講住，講翻 即係我哋想講嘅嘢。 今日啲熱門話題先。 其實咧今日咧有幾條題目我都想講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東大嶼人工島嘅問題。咁最近咧我就同阿林超英前台長就傾咗一輪咧嚇。咁佢係逆天行道啊！屌咧呢個人工島係啊！咁當然佢。即係反對呢個起人工島咧，其實都即係有好多爭議嘅。文匯報又出文鬱佢，咁啊，我哋嘅嚇即係老友啊，即係你個舊同事啊，我即係識咗好多年嘅劉蘭昌，又寫篇文鬱呢個林超英，林超英又喺立場嗰度寫咗篇長文啊回應佢，係嘛？咁另外仲有好多即係鬱呢個林超英嘅文章啊。咁林超英咧，亦都用呢一個所謂中央政府嘅反對填海啊，反對即係佢咪反對即係保護濕地啊咩？講嗰個政策係嘛？咁就即係都好多討論啦。嗰啲討論我覺得比較有建設性嘅，大家都係就即係話贊成反對就嗰件事咧，即係提出好多 即係正反嘅意見，咁就可以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呢個團結基金會，阿董老董啊，董伯伯老懵董嗰個團結基金會，咁啊，即係做嘅研究同埋提嘅建議嘅。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宣傳嘅作用咧，最大就莫過於咧，即係劉德華啊，就走去 endorse 啊呢一個。即係東大嶼嘅人工島係嘛？咁嗱，網上咧就一片罵聲啦，有啲即係嚇，唉，呢、這個係我偶像，我而家真係心都碎埋啦。咁我覺得係大可不必啊！我成日講嘅一句説話嘅理性萌，即係感情萌動就理性止暴係嘛？劉德華都係個人嚟嘅啫，大佬，佢係一個藝人，咁你做咩要喺呢方面即係用一個道德嘅即係嗰、那個？即係更何況呢個係咪屬於道德個範疇都有得爭論嘅係咪？咁你只可以話咧，譬如好似今日台長寫嗰篇文，大家留意睇下台長寫嗰篇文，亦都係講呢件事嘅嚇。一間可以俾台長講下啲藝人咧，即係佢嗰個角度或者佢取向嚟有幾種嘅，一種就可能係收咗錢要做呢啲嘢，即係宣傳啦嘛，係咪？如果有俾錢佢拍廣告，佢收錢做啫，咁冇所謂喎，我覺得係咪？如果呢個係一個呢、這個宣傳呢、這個宣傳片。即係華仔做嗰、那個嚇、啊，即係你叫佢推介人工島又好，乜都好啦，係嘛？咁嗰個係一個宣傳嚟嘅，而呢個宣傳佢係有錢收嘅，咁佢即係作為一個藝人嘅工作一部分啫。咁你鬧佢乜撚嘢咧？即係講下講。喂，有時啲界線唔可以畫得咁清噶嘛，動不動就屌你啦咩無限上綱，我就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喎。講下講，除非佢講啲嘢好撚離譜，係嘛？你即係好似馮檢基啊，而家又揭發佢都冇抄家咁樣，佢做撚個大陸生意啊，同人夾粉啊乜乜，你咁樣挖出嚟，哇！如果要挖呢啲，你班泛民仲多，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你都唔撚講呢啲咩張炳良啊、劉江華，又係乜嘢出身啊？馮偉光啊，邊度出嚟噶？屌你老母，全部你民主黨啦， 會點？ 羅志剛邊度出嚟噶？你老母化為三代厲鬼，你班冚家產真係，係咪？即係呢啲係好撚賤格嘅所謂嚟嘅，呢個全方位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希望阿基哥頂得順啦，頂唔順就屌你老母收工啦，你係嘛？你一係就學下我，係嘛？屌你老味，即係你學唔撚到我，你就要收工，係嘛？嗱，講翻即係劉德華，即係我就唔係覺得咁嚴重啦，即係係嘛？你佢人多，不過俾大家多啲討論嘅話題。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咧。就變咗呢、這個即係，亦都係引起大家去關注。你唔好淨係講劉德華，大佬，你知唔知？你而家屌鳩劉德華嗰啲人，你知唔知道講緊乜嘢先？講緊一嚿係咩嘢先？係嘛？嗱，我啊宣申報立場，我就掰林超英嗰個講法嘅。屌你老母，香港唔係冇地，唔撚使填海，唔需要搞人工島，因為要用好撚多錢，效果成疑。OK， 同埋。即係咪逆天行道另外一回事啦，係咪？最重要的問題就係你而家地產商囤積咁撚多土地，你睇下團結基金會啲理事顧問係咩人？新世界啦、信和啦，幾撚多地產商啊？所以嗰日林超英驚驚下就係覺得，哇！屌香港呢一股好撚大嘅勢力，我就叫呢啲叫惡勢力，係咪？你睇到而家嗰個香港房地產嘅市場，你咪知道香港話事嘅人係咩人啦、啊，大哥，係咪？搞撚到大家咁撚淒涼，冇屋住，係嘛？咁啊，華仔即係用心良苦就係、是，咁都係每個方案都有人反對㗎啦，唔係一個邊個方案係最好嘅方案。咁如果真係可以開闢到好多土地出嚟起屋，咁咪好咯。但係華仔真係冇去細究成個呢一個，所以呢個 plan 究竟係乜撚嘢嚟㗎嘛？係咪啊？咁你華仔冇去研究，咁又好撚值得理解喎。佢係個藝人嚟嘅啫嘛，屌你老味真係！佢開跨年演唱會20场，屌你老母爆撚曬，要買黃牛飛，我哋撲都撲唔到，係嘛？即係咁，佢做呢啲嘅啫嘛，啱唔啱？咁啊，又揾幾千萬咁樣，係嘛？你期待佢咩咧？佢根本老實講，你問我，佢係冇去研究過呢一個咁嘅即係計劃，係嘛？咁但係佢亦都承認啊，填海係有爭議嘅。咁啊，呢個世界冇完美嘅方案，每個方案都有得取捨嘅，係嘛？咁呢個講法其實冇錯喎，邊有錯啫？不過就係、那個取捨就唔撚取你呢個方案咯。而家就係、是、係嘛？咁解啫嘛，梗係有得取捨㗎。即係你華仔就取呢個方案，係嘛？ 我哋就寫呢個方案，反對呢個方案就咁簡單啦，係嘛？咁你要講出個理由出嚟啊嘛，係嘛？咁事實劉德華真係唔撚知乜嘢嚟，咁我擔保佢唔撚識。屌你諗起真係，我見到佢我可以問佢，我擔保佢唔撚識。佢唔知道嗰個厲害之處喺邊度，當然有可能佢就會即係睇下啲文章，你上網 Google search 就得㗎啦，好撚簡單嘅啫。東大嶼人工島咁打呢幾個字就好撚多嘢出嚟㗎啦。OK， 咁你揀啲文嚟睇，喺啲社交媒體咧，我建議你唔好撚睇 Facebook。Facebook 而家係啲老人家用嘅，我嚟打飛機嘅，我嚟宣泄情緒嘅最近一個最撚出名嘅廢腦就叫689，屌你老味真係！你要去 Twitter 啊、IG 啊，係嘛？屌你啦，咪去下嗰啲啦，係咪？即係要噏與時並進先得嘅。Facebook 係班廢佬喺度打飛機嘅，而家係 OK， 唔怕同你講係嘛？所以喺 Facebook 咧，你間唔中見到鬱文有啲嘢留言咧，咁就即係個廢佬喺度打飛機咯。OK， 係嘛？咁 Facebook 其實我一直嘅用法就係我 po 啲文啊。啲片啊，係嘛？就係咁嘅咋。其實你留意啊，全部好撚快就沉落底㗎啦。喺我嗰個窩度，係嘛？全部都係文嚟嘅，片嚟嘅。OK， 間唔中講兩句金句俾你，係啲人壓鳩下 like 咁咪咁撚多嘢啦。OK， 就我唔打飛機嘅，嚴格嚟講，打飛機點解咧？即係有版俾你睇㗎啦。你上網睇下嗰啲，屌你諗到私怨上腦啊，鳩噏啊，有啲人出撚咗 post 又要收翻 post 啊，屌你諗起，因為錯撚咗，咁咪收翻啦。最撚近嘅例子，最新嘅例子就係梁家傑先生 ，OK， 著著聲收撚翻個舊 post， 擺個新 post 上去，係嘛？就係咁啦。呀，後邊有啦咩？我講緊東大魚喎，咁撚醒目嘅，即係仲有冇事睇？你唔使睇呢個，即係 個劇場用嗰個效率㗎。誒， 俾啲懸念啲人啊，屌你！咁大家會上網即刻 po 出嚟㗎啦。依家我而家直播留言都會講㗎啦，係乜嘢？你呢個就係互動。我而家咁講就自然有啲人屌你喺直播嘅時候留言就又懟嗰段嘢出嚟嘅。你明唔明？呢個就係互動啊嘛，就係係嘛？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你睇到呢啲咁嘅爭論，有時我覺得即係唉，即係好撚無謂咯，係咪？但係我反而睇好多篇文，譬如呢個劉蘭昌寫嗰篇啦，譬如呢個林超英嗰篇啊，即係又好撚長嘅啊，其實係好多篇文嘅。咁有連阿周顯都寫撚咗一篇鬱鳩啊， 林超英 係啊。咁咪好囉，咪大家睇呢啲囉。咁你鬱人嗰啲，你都攞啲證據出嚟㗎，攞啲理據出嚟㗎。系咪？咁我就申明立場先。屌你老母！呢個東大嶼人工島就係即係垃圾嚟嘅，我話俾你聽。咁啊，你搞啊，搞得嚟天都黑重有喎。屌你老母！講緊用幾千億公帑喎，係咪？益撚咗啲咩人咧？嚇、啊，搞唔搞得成？幾時起撚到屋嚟俾嗰啲嚇？即係而家輪撚緊公屋嗰啲人嚇，唔、使等咁耐。呢、這個仲係未知之數，但係先就要屌你咩？唔見幾千億先，係嘛？仲有個時間亦都好長，係嘛？即係人工島係不可行嘅，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呢個大家要諗清楚。當然啦，啲環保人士就一定係反對㗎啦，唔使問㗎啦，係嘛？咁而家林超英佢又好似搞咗個組織咩本土乜乜嘅，又叫做係嘛？即係。咁林超英呢種咧，即係技術官僚咧，佢又唔會同你個政府即係真係對著幹嘅。佢係 佢從咗技術層面去討論。 佢係從嗰個技術嘅層面係嘛？佢唔會同你去咩嘅。咁佢寫過好撚多篇文㗎啦。有一篇咧就喺9月13日嘅飛燕關西機場、赤鱲角機場2200公頃人工島講呢啲啦。啊，屌即係！即係如果好啦，颱風啊嚟到嘅時候點咧？呢啲人工島係咪？咁你關西機場原本諗住50年都搞得掂嘅，頂得住嘅，咁、但係就唔撚得啦，關西機場就拉咗嘢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今日就關西機場，咁明日係咪東大嶼咧？咁樣呢啲亦都有人寫呢啲咁嘅文章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有好多爭論嘅。咁我就睇咗林超英嗰邊咧，宏觀看人工島，只輸不贏的世紀大賭博。咁大家 search 嗰篇文仔細啲睇下，你唔撚識就再抄其他啲資料嚟佐證，係咪？係要咁樣保持一個學習嘅心態，就唔好即食。屌你咪即刻批評，即刻屌，係咪？ 要即刻批評、即刻屌有呢種能力嘅人咧，全香港即係加埋揾，即係黃毓民有份數埋唔撚90個 ，OK？ 呢啲係要靠累積幾十年係嘛做新聞評論時事嗰個經驗係嘛，同埋做學術研究係嘛，你先可以有呢啲即係即食嘅反應。你喺 Facebook 嗰啲即食嘅反應咧，通常都會出事嘅，係嘛？就係咁解啦，即係等於華仔嗰個。即係推介係嘛，都係有問題嘅。就係、是、佢如果佢有自己有做啲 research， 有做啲 research 係嘛，或者研究一下，喂睇多啲唔同嘅意見比較之下，佢哋可能你就會懷疑，就唔會用一種講一種即係阿媽係女人嗰啲説話係嘛？唉，唔係個個方案大家都贊成嘅係咪？咁啊，梗係有取捨㗎啦。咁而家呢個都可取啊咁。你要講呢啲咪等於廢嘅屌你啫嘛，咁但係咧你就俾團結基金利用咗，就炒撚二件事，咁啊有一個形象比較好嘅藝人去 endorse， 咁佢咪用成功嘅機會咪高咯，係咪先咁樣啫嘛？其實係佢唔撚爭再揾埋周潤發噶啦，屌你就唔好揾成龍，OK 係嘛？咁你都識揀人啦，係咪？屌你去，你要識揀人，你冇揾成龍啊，大佬，揾周潤發啦，咁哇死！如果阿發哥又 endorse 咁啊，好睇啦。咁有啲人就覺得，唉，啲藝人，即係當然香港嘅藝人咧，同荷里活嘅藝人其實有啲分別嘅， 有好大分別，好大分別。 佢哋屌仔屌鳩啊，特朗普又好，佢評論政治、評論時事，佢屌你咩有啲有 point 嘅。 你淨係睇過奧斯卡啦， 係嘛？ 頒獎典禮 有 point 嘅喎，屌你我哋香港啲藝人咧，鳩噏佔多數嘅喎， 佔多數。你好想再教呢樣嘢，佔多數啫， 佔多數。 有啲唔係嘅， 有啲唔係， 有啲都好 sharp 嘅，例如 阿杜汶澤，杜汶澤嗰啲咪 sharp， 嗰啲豁出去，屌你咪採你三芒果，你睇佢嗰一鳩時事，哇真係， 喂我申報。我追啊！而家 你追个个礼拜咁追啊！ 系啊，个礼拜追啊！ 屌你系睇个女仔， 唔系我睇佢。 你九成系睇个女仔，你想唔想我请个女仔上嚟同你？ 唔使，一定唔使一定即系我系唔会嘅，我系唔会嘅。 你睇阿端， 唔系我真系睇阿杜汶澤讲嘅，尤其是佢讲你嗰单官司啦，嗰段最后嬲尾嗰几句几好睇，几好听。 后尾嗰句叫冚家铲，尾句叫做冚家铲，尾句叫做冚家铲。O K， 呢个阿哥真系，唉，唔捻识讲，唔捻上脑嘅佢真系，真系大捻镬啫。啊，不过佢搞个网好出色，屌你，我哋迟早冇得捞嘅。 佢好尖锐啊，好尖锐啊。 唔系啊，佢又有笑，又一样粗口烂舌，屌你啊，系嘛？你睇佢喺社交媒體嗰、那個即係啊嗰、那個點擊率，你就嚇撚死你啦！你其他啲乜嘢政論節目加埋都冇咁多， 係 咁嘅喎，短短地唔使長十零分鐘。 或者如果你個節目咧換咗係個女性咧，咁就收即係唔係我就收視率會高，都仲更加高。 即係點啊？踢撚走我揾條女坐嚟。 唔係我啊，係啦，揾個靚女咁就。 揾個做下巴嘅插科打韻嘅， 跟上一層樓。 但係個半鐘頭嘅節目，你去邊度揾到一條咁嘅女啊？屌你啦！十幾分鐘仲係錄播嘅，梗係二啦，大佬係嘛？鬥啲生逼俾佢用乜嘢啊？屌你咪全程加埋講唔撚夠五句説話係咪？咁有幾撚難啊？寫埋稿俾佢背都仲得啦，係咪？係嘛？坐喺度個半鐘啊，個難度非常之高。大撚鑊啦，冇人聽我講嘢嘅。你揾個讓半球嘅坐喺隔離，邊一個聽我講嘢咧？仲要個半鐘，係咪啊？咁咪大撚鑊啊？唔係諗呢啲噶啦，哥，即係有啲嘢我哋做唔到，就唔可以羨慕人哋，係咪？即係好簡單，我哋做翻我哋老本行，係咪？做翻老本行就得噶啦，唔好羨慕人哋。屌你，東施效顰死緊，係咪？喂，我即系你而家就咁讲喺网台嘅呢啲咁嘅所谓爆尸节目，始终都系最捻高水平，都系呢个噶啦，大佬系咪？你公认噶啦，系咪？你唔捻服气都冇计噶啦，唔通请大班嗰班咁捻难听嘅声，呢个老鬼喺度，屌你老母成个怨男咁，系嘛？废老一名，屌你老母度鸠噏耳哦，系咪？闹啊冯检基契弟中嘅契弟，最捻契弟就你郑经翰，我而家话俾你听，我识咁捻多人，最捻契弟就你郑经翰。超级契弟，屌你老母啫！又撩捻起我讲，唔知点解，你话冚家铲嚟嘅真系，系咪？一捻样样咧 ，D 一百咁样闹我咪得咯， 你又唔係啊？屌你又唔係顧撚住佢身段身事，你乜撚嘢咁樣身事啫？垃圾嚟噶你係，屌你老尾！你又燙呢啲混水做咩啊？喂，我對阿基老實講，我唔需要維護佢嘅，屌你唔好搞撚錯啊，啱唔啱？我不恥你啲人嘅所為咁解啫。拉撚埋我落水對你冇著數嘅，你真係搞撚錯曬。劉小麗輸你就知死啦，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尾真係。咁啊，劉小麗輸咧，你就拉撚埋我落水，所以劉小麗輸，因為我去選，咁咪輸撚緊。咁但係我梗係唔會咧，因為你哋個心都好誠，即係會承認我係一個好撚講承諾嘅，唔會反口噶嘛。你嚇，所以你先咁撚樣辣興我啫嘛，係咪？你明知辣我，即係辣興我嘅，我都唔會屌你老母反口走去選啊嘛，係咪？咁樣咪以為？咁但係有時啲嘢好撚難講，一個人黐喺上點樣黐啫？有好撚多因素影響噶嘛，係咪？啊點解講講係你講到呢度咧？ 唔係我冇，我都 你冇料我， 冇料我。 繼續講東大魚。好嗱，你又寫咗篇文啦，好撚長，好撚多人 like 喎你嗰篇文。你知唔知你嗰篇文點解多人睇咧？就係因為劉德華 嗰張相係嘛？ 係唔係淨係張相啊？屌！因為你係由佢講起，由佢去 endorse 呢個東大魚人工島講起噶嘛。 喂，咁我冇可能。 所以佢嗱，所以佢真係幾多有影響力啊？你話 我冇可能唔從佢呢件事去講啦，唔可能。 你唔會引起讀者嘅即係興趣噶嘛？咁然後你又提出你嗰個觀點，就填開中國對香港實行人口換血計劃嘅一部分， 係 嘛？咁其實你呢篇嘢你都冇罵鬧華仔嘅。 我冇鬧，我嗱你頭先講我都有一個睇法㗎。即係大家記得啦，就年齡之前咪有一套馬雲拍個攻守道嘅。咁好多武打明星啊，咁就去即係俾佢打輸嘅。 幫佢抬轎啊！ 係啦，幫佢抬。咁有個師傅同我傾開呢件事，即係喺嗰件事講一個禮拜，佢同我講，佢其實你有人睇錯曬啊！嗰啲演員嚟噶嘛， 係 佢收錢，佢咪做呢樣嘢咯。 做咩你要有對佢有道德嘅期待啫？ 唔係，佢現實上佢唔係一個打得嘅人嚟噶嘛。只因為佢 做唔係嘅葉問啊，下邊 話呢個你冇呢、這個你冇、啊、你冇你冇你冇呢、這個 authority 去講我嘅嘢， 點解 邊個人打得邊個人打得？ 唔係點解我冇？我屌你！我都係學功夫，不過冇你咁撚叻咁解啫。屌你老味真係講嘢，真係駁鳩你嘴啦，大佬係咪？屌你！我學打功夫嘅時候，你唔撚真係邊？ 係啱係 咪？唔係呢個問題。譬如你好似有啲武打明星，佢真係本身係打得㗎嘛？打得嘅意思佢係識功夫啦，唔好講打得啦。佢甄子丹，佢家學淵源㗎嘛，大佬，佢老母係師傅嚟㗎嘛。 你俾我講埋先啦， 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哋唔肯打得。 那個師傅同我講，佢哋過錯誤期望。佢係演員嚟㗎嘛，第一佢第一樣係演員嚟㗎嘛。 呢個講法就啱，佢係演員呢個講法。 佢第一樣嘢演員嚟㗎嘛，佢收夠錢佢咪做咯。你之所以覺得佢打得係純粹因為佢演技好。同埋佢拍嘅戲個水平，即係令到你有呢種 幻覺。我哋嗰陣時，屌你有冇讀書嘅時候喺球場成日打交，屌你諗咩？我哋係咪打得？我認為我哋係打得嘅。屌你諗咩？因為點解咧？又生得細粒，屌你咩？仲要日日打交，咁你唔打得，咁你唔打爛仔交，唔打得，咁你點樣日日同人打交啊？係咪啊？咁嚇鳩人哋啫嘛，嗰啲係。 阿劉德華呢件事亦都要從呢個角度去睇咯，係嘛？咁佢未必一定為錢嘅，我又未。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而家一面係啦，喺個立法，唔係即係喺個 Facebook 係咁狂屌佢，我覺得係冇意思。 但係咧，我又喺度有個忠告咧，俾呢啲演員啦，演員咧喺香港啊，我講喺香港啊，要遠離政治。只不過劉德華佢唔知呢件事係一個政治嘅事件嚟， 佢真係唔知， 佢唔知嘛， 佢覺得佢就係即係， 係啦，佢好純粹仲話，冇地喎，咁我填即係填海， 咁可能嗰啲人即係走去 lobby 佢嘅時候，做呢件事嘅時候，話俾佢聽，嗱，其實咧就要阿華仔咧，你就做一樣咁嘅嘢就係嗱，因為我哋香港而家冇地，咁咪起多啲俾大家有得住。 嗱，你以前又拍過啲係呢個咩今日嘅服務態度咁樣，個社會反應好好喎，咁我就奉一句。即係如果之前拍嗰啲以前嘅廣告咧，咁嗰啲 OK 嘅。但如果你去到而家土地嘅辯論啊，呢啲咧，呢啲係政治問題嚟嘅。但我亦都同阿鬱敏頭先講，劉德華點知道呢啲係政治問題啊？ 唔撚知。 廿三條可能知， 呢條嘅啫。 呢條唔知，呢個唔知啊嘛。所以大家就唔好用呢個類比。咁我自己寫個 point 又更加，即係我估更加深入啦。就係、是、有很多嘢咧，個 超前嘅呢個係。 你好多嘢你係身不由己 嘅。從一個更高層次嘅角度係睇呢個問題嘅。 咁、我用個類比就係、是、喂范冰冰咁樣咯。咁你 估佢想交税咩？佢都唔想交税嘅，大佬。你估佢想簽金？ 即范冰冰事件，我換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啊！你從佢可以屌你啦咩？喺好短時間 之內，因為籌期， 俾成屌籌期啊！有啲人話：，唉、哎，佢而家幾廿億身家，我唔撚知。Okay? 如果佢真係有幾廿億身家，又證明我嗰個觀點咧就好咧啱嘅。喂，呢、這個已經唔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嚟。 梗係唔係？從來都唔係。 我屌你啦咩？一個藝人係咪啊？逃税避税，跟住你可以罰佢九億，然後佢又攞得出嚟咁樣。屌你諗啊！呢個仲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呢個係一個巧取豪奪、極端嘅資本主義國家嚟㗎啦，已經係。你攞唔攞你成個祖宗神主牌全部冧撚曬啦？啱唔啱啊？所以習近平可能諗諗啊，屌你老尾，即係。功成不必在我啊！我在不必成功啊，必不成功啊！屌你，我在必不成功。有冇睇过网上有呢段嘢啊？中文横排咧系由右至左嘅歌啦。譬如而家郁文踩场咁啊，由左至右。我哋呢啲就学捻咗西式。咁但系大家已经习惯咗啦，即非成事。你而家睇翻旧阵时啲招牌，全部都系由右至左。 仲有以前啲报纸都 系报纸都系噶。报纸嗰阵时我哋起标题咧，横排咧，头条咧系由右至左嘅。唔係由左至右噶，所以你由右至左寫嘅時候都好咧麻撚煩噶，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係嘛？咁今日咧就有人即係喺個社交媒體度登咗張相，啊睇下揾唔揾到啦。咁啊有張習近平個樣嘅，咁然後就打橫咧。如果由左至右就功成不必在我，係嘛？咁如果由右睇翻轉，即係用翻舊式嘅中文橫排去讀咧，就我在必不。功成，屌你咁啦！ 以前寫啲回文詩都有呢種嘅效果嘅。 功成不必在我，我在必不功成，必不成功，必不功成，必不成功，我在必不成功，跟住有佢樣喺度啦，冇啦，好笑啊，係咪？啊，休息一陣先。